解锁文化新知， get 潮流技能， 掌握娱乐热点， 探索大千世界。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各位下午好，我是曼宁，欢迎您在每周六日的下午4:15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周末活力派。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您搜索周末活力派就可以了。 接下来一起来听一周活力资讯。 周末活力派，一周活力资讯。 日前，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宣布，受疫情影响暂停演出活动之后，北京人艺的舞台将迎来大幕重启。复排版的剧目《情人》10月27日在人艺实验剧场上演。此外，原有演出计划中的《李白》《原野》两部大剧场话剧也将相继回归。《情人》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哈罗德·品特的作品，2004年在北京人艺首演。这次复排版的导演也是首演版的导演徐昂，卢芳、金浩、李月等演员将携手出演。除了情人之外，话剧《原野》将在11月30日到12月5日在曹禺剧场上演，话剧《李白》将在12月2日到10日在首都剧场上演，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再来看电影《长津湖》，票房超越《战狼2》，成为了中国影史票房的冠军，同时呢，也是2021全球票房的冠军。美国两大娱乐界报刊之一的《好莱坞报道》赞叹这个成绩是疫情以来好莱坞电影无法比拟的惊人数字。此外，它的热映不仅在2021年的中国电影市场创下了优异的票房成绩，还在全社会引发了强烈而持久的《长津湖》效应。总的来说，《长津湖》在叙事和工业化上都达到了中国电影的最高水准。10月28日，续集《长津湖之水门桥》也已经正式官宣，七连的战士们将要在美军撤退路线上的咽喉之处水门桥再次展开一场殊死搏斗。《长津湖》的火爆让即将上映的《长津湖之水门桥》已经未映先火，引发观影期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一周活力资讯。 接下来呢，将会进入到活力会客厅。首先呢，我们先进一小段音乐来给大家听一下。 好的，刚才大家听到的这个片段呢，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民乐的作品啊，它的名字叫大运河。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呢，也邀请到了大运河的主创团队来一起跟大家聊一聊这部作品背后的故事。首先我们请今天的嘉宾来一一介绍一下自己。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民族乐团的李长军。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青年作曲家郑阳。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京剧院的演员郑潇。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民族乐团的声演奏员郑阳。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民族乐团的中阮李雨涵。 欢迎啊，从我们的这个阵容团队大家就能看出来啊，今天我们的嘉宾是非常的重磅的，而且我们的阵容非常的强大。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大运河这部民族交响诗的一个序章，我们可以称作是序章哈，可以听出来是充满神秘的感觉的，感觉是运河的源头的样子，我可以这样理解吗？李团， 是的， 是这样的一个创作的理念吗？郑阳老师。 主持人，刚才您提到的这个运河的开端也好，它既是作品的开端，我们想到运河的它的这个文化的开端，那更重要的我们想要，您刚才说有神秘感，那么更重要的是它这里面有结合了我们运河的仪式文化，也就是我们古老而神秘的开河节文化。所以您在这里听到了神秘感也好，悠远感也好，一种从远及近，涓涓细流一直到奔腾的江海的这种感觉，实际上就是我们具有非常远古的文化这种仪式感的这种文化冲击，转化成的这种听觉的这种强大的能量所造成的。所以您刚才的感受是非常非常，就是我们很有共鸣的。 北京民族乐团今年的最重磅的一个作品就是我们这部大运河的作品了吧，李团？ 是这样，北京民族乐团呢是2015年成立的，我们到现在是6年多，我们基本上保证了每年创作一部大型的民族管弦乐作品。从最开始我们创作过《追梦精华》，然后我们创作了《新国门唱响》，这个是受大兴文委的委约，当时是咱们那个新机场落成，我们创作了《新国门唱响》，后来我们又创作了《漫谈》，根据丰子恺漫画创作的一部民族管弦乐的一个组曲《漫谈》，后来我们又创作了《中轴》《大运河》，这样基本上我们确保了每年创作一部作品。那今年的这个创作重点就是大运河。 都是原创的。 都是原创的民族管弦乐作品。 其实我们当时听到这个作品的时候呢，我马上就去查了郑阳老师的简历。然后发现我们的作曲家，青年作曲家郑阳老师非常的年轻。当时我就觉得，李团为什么会把我们每年最重磅的一个原创的民族交响诗，非常重磅的一个作品交给一个非常年轻的作曲家呢？您觉得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而且这个其实我们说它里面的文化是非常深远的。 没错没错，对，其实这个还真是，就是我们来选用了郑阳，我觉得选对了，人选对了，但当时还是有一定顾虑，最开始的时候，因为他比较年轻，还有一个对于他来说创作这么大一部作品，民族管弦乐作品他也是第一次，因为之前我们是因为有中轴，我们创作了民族管弦乐组曲中轴，他在里面写了其中的一个乐章，但这个乐章是让就听过这部作品的人受到褒奖最多的一个乐章，所以坚定了我们的信心要跟他合作一部大部头的作品，这样的话我们后来有一些沟通，然后他的很多想法特别契合我们的想法，那最后就一拍即合，我们就一起来创作这部作品。那现在看起来人是选的是对的。 那当时郑阳老师您接到这样的一个任务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哇这个工程太浩大了？ 当时说句实话，当时是又兴奋但是也非常的有压力，就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心情。因为正如刚才李团长所说，作为一个年轻人，一般能够有中小型的创作机会其实就很不容易，因为我们的机会其实是非常稀缺的，那么作为一个年轻人，如果能获得整场大型交响套曲的创作，这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而且作为民乐来讲，我还是一位新人刚才李团所说的，还有主持人老师您所提到的中轴里面我创作的紫金三合这一乐章，是我的第一部，人生第一部民族管弦乐的作品，叫交响乐作品的单乐章的，等于是我是一个新人。但是在我创作完第一首作品之后，李团就能够把这么重要的 大型套曲的违约能够交给我，首先我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感激、 确实。那其实我通过听了一些我们大运河这个作品的片段啊，我就感觉到了其实跟我们平常印象里面所理解的这个民族交响乐是有不同之处 的。那我们大运河这部作品呢，其实我们说它是贯穿南北的这样一个地域的，那也就是说它里面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音乐的元素，那我们是要把这些元素按照这个河流的走向去把它排列开来吗？还是您有另外的一些设想呢？ 这个从最开始我们的方案跟正阳沟通也曾经想过，因为我刚才说了我们这个大运河是涵盖了八个省市、包括北京八个省市，我们最开始想过说八个省市每个省市有一段音乐， 嗯， 后来他自己给推翻了，说这个这太通常太常规了啊、然后最后就浓缩八个省的文化元素文化资源在一起写，所以我最后我觉得这是对的。 嗯， 还有刚才你提到这部作品你觉得好听，其实这部作品最大的一个特点真的就是好听，好多人第一次听到哎呦民族管乐这么好听，从这点来说我觉得民族管乐好听非常重要，尤其让年轻人觉得好听是更为重要的。 对，那我们这部作品当中都有哪些元素还有哪些声音的出现呢？ 这部作品呢，它是非常多元的非常丰富的一部作品，里面有非常多的创新点，虽然说我们的音乐载体没有跳脱出这个传统的民族管弦乐的编制，但是我们最大限度的发挥了和挖掘了民族管弦乐各个声部各个独奏乐器和每个声部之间音色还有表现力的一些可能性，所以我也觉得在这里面我做了非常非常多大胆的尝试，就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运河明珠里面软独奏听到像吉他一样的那种 声音，我们觉得太像吉他了 实际上那就是因为对于软有些大软还有包括特殊的定弦特殊的演奏技法所造成的一种突破了人传统对于这件乐器理解的一种音响状态啊，就类似于就比如说刚才您说的圆号，那个是什么呢？那个是在我们的漕运沧桑这乐章里面对于非常少用作独奏乐器的低音唢呐中音唢呐低音声的使用，你听到了一种非常悠远非常深沉的但又非常有能量的一种号角式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它不是铜管，它就是纯粹的我们的民族乐器就能发出这样这样震撼人心的这种声音。 其实当时我听这个片段的时候我真的没有想到它可能会跟唢呐产生一些联系刚才说到那个中阮它的弹奏我们想问一下应该是我们民族乐团的中阮首席哈、在您看来就是这部作品和您以前的这个作品相比来说您在演奏上面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 哎呀，那要是这样子来说的话这部作品其实让我实现自我突破的地方真的特别的多。那么这部作品运河明珠这个篇章呢之前也是跟正阳老师有过非常多的沟通，沟通完的结果就是说实话我的第一个感受是我先把我自己给震撼到了然后我就问正阳老师我说啊我真的要在这个乐章里用到这么多的乐器吗？因为就像您刚才说的可能您乍一听软跟西方的吉他特别相像，是我承认他们在声音上确实有很相似的地方，但是我们软现在突破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形成了软的族群的发展，就像您在这个乐章里面所听到的不只是有中软的声音还有大软小软 高音软这三类乐器，等于说是在这个乐章中，通过我一个人的演奏，将四种不同的软类乐器分别做出来了展示。而且在这个篇章中呢，是让我觉得印象最深的是郑阳老师的这么一个创作的一个动机。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吗，郑老师？谢谢谢谢。就是郑老师呢跟我说，在这个运河明珠这个篇章当中呢，他把我化身为了这个大运河的一个拟人的形象，叫做水精灵。通过水精灵的形象呢，带领着大家从南到北，从江浙地区开始，最后涌入北京，等于说是我的这个形象呢是水精灵，然后带领着大家从南到北游历整个大运河，然后中间的这些音乐元素呢，其实都是采用的是大运河流域这八个省市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民歌民乐主题的色彩。所以这个写作手法到演奏手法，这都是我之前从来没有尝试过的，因为我们从来之前遇到的这些软的作品当中，从来没有哪一首作品是能涵盖了这么多的省市，从南到北跨度还是很大的。 对， 它就很没有一首作品能够涵盖这么多的音乐主题元素，这是其一。其二，也是从来没有任何一首软的作品能够在这一个乐章中把这四种软全部都给体现出来。所以对于我当时来说呢，在演奏方面来说压力也是挺大的，因为虽然都是属于软类的乐器，但是演奏方式很不一样，每一件乐器的演奏中间呢间接的特别的紧，在短时间之内突然要适应下一种乐器，这些都是当时在家里面真是没少练，不停的练，换琴练，然后再放了这个练那个，练放了这个再练那个。当然了，最后的结果从那天晚上的演出反响来说呢，还算是真的是不错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你们听到大运河的这个整套组曲下来呢，就是一个字儿好听，一个字儿好听。然后现场的观众朋友呢，在听到运河明珠这个篇章的时候，他们能跟着唱起来，能唱起来，这块是茉莉花了，这块刘大哥讲话了，他们能跟着唱起来。对，所以说这些这呢是我对这个运河明珠的这个篇章中的一个最大的感受。 Thank you. 每次呢大家要去听音乐会哈、啊、去听一部作品的时候啊，大家如果是专业人士啊会听，哎，我们听听这个作曲家他技术怎么样，他编的这个曲子难不难。郑阳老师，您有刻意的把这个难度提高吗？ 有，肯定有 的。 首先呢，我是这个说实话，在这整个一套作品里、嗯、我最高的这个创作宗旨是要艺术化，然后是要有创新性，然后但是绝对不能够为了技术而去这个钻牛角尖儿、 嗯。 那么一切技术我们都是为了听觉服务的， 对， 但是呢这个艺术跟技术它是不分家的， 嗯， 所以说在这整个这套曲子里，不论我使用了多么高难的技术，不论是作曲技术还是演奏技术，我的目标就是像刚才各位老师说的，老百姓的第一直觉还是我们专业人士的第一直觉，是否觉得好听，是否觉得震撼，是否觉得听了之后能够引起无限的遐想，是否听完之后我还想听第二遍第三遍， 嗯， 我觉得这是检验我们这个作品的最大的一个标准。那咱们可以可想而知，如果我们这个作品就算我是花了非常非常多的心力，但是呢我们的反响，大家如果说哎呦觉得不好听，或者觉得没听懂，或者觉得哎呦我这不想再听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那我就是非常苦恼了。所以当时我特别特别的在注重的，不论是我们业余的人士还是我们专业的人士的反响到底怎么样，这是我非常关心的。因为我们写出的音乐一定是要给大家来欣赏的，那么大家的反馈其实最大限度的对于我们作品的质量的这样的一种评价。 有一个篇章当中、啊、出现了笙的声音，跟同事们一起听的时候觉得这个声音有点像笙哈，因为我们会猜嘛，民族乐团里面肯定会有笙的出现，因为它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很重要的一个元素。说这个有点像笙，然后他说嗯，不，我觉得像手风琴，听起来好像十万八千里，是不是？但是我们不得不说，有的技术确实有一点点像手风琴。我们就请北京民族乐团笙演奏首席另一位郑阳老师来给大家解答一下。 主持人好，正如您所说的，为什么大家在听这个，明明知道这个是民族管弦乐团的作品，为什么觉得哎这个地方好像手风琴？ 不敢相信 啊、真的是这样。就是其实它从技术上来说，它手风琴和笙的发音原理是同源的 啊、 它的最核心的一个发音的这个一个部分叫簧片， 嗯 啊，那笙呢是全世界最早的自由簧的乐器。啊，什么是自由簧呢？就是在这个它发音的一个非常小的金属的这个片儿上，哎，它可以前就是上下的这样的震动、 嗯、 啊，那也就是说，笙呢，在这个作品当中，作曲家利用了这个笙的这种发音原理，它比如说它具有和声性。啊，我们这个我们笙跟中阮一样，随着我们近年来的乐器改革，我们也形成了一个族群， 嗯 啊，在这个里边，我们有高音笙、中音笙和刚才我们作曲家说他和这个唢呐形成的一种非常厚的这种声音，这个就是低音笙啊、 哦， 还有我们这部作品当中用到的26簧传统笙，它的这个律制也是非常有特点的。然后在演奏上呢，我们是站着演奏的，更加具有表现力。在这个整个的组曲当中，声的部分也许是学术性价值比较高的一个部分。 学术性 我这写的太难了我当时跟着这个南正阳说，我说别给他写那么难、嗯、他说你整部作品里要有一个有这样的 哦、 技术难度的， 就是体现我们技术高度的这样的一个 对，让他这个乐章体现这个 哦， 所以写的很难。 这个也是我们一拍即合，也是选对人了，你们 行，难的交给我是吧？ 对，因为我也是，我觉得我们笙的这个乐器它只有26个音、 嗯， 那相比于其他的乐器，它可以有这个音高的变化。我们笙是固定音高，就我们这个定到这个音、 嗯， 它可以变动的范围是非常有限的， 嗯、 几乎可以说就是26个音可以用、 嗯。 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要用你的弱势去跟其他乐器的这种长处去比的话，那其实也许你可能会比较费力一点。 嗯、 但是在这部作品当中，我们说到它的学术价值。整个这个音色音响的这种丰富的变化层次的变化、 嗯、哇，我觉得好难平衡啊，又要好听又要有创新，然后同时呢还得有学术价值。 因为我们在首演当晚是有三十多位业内的专家来评这部作品， 嗯， 那好多都是他的老师辈的人、嗯、那你要没有一首这样的，你的技术含量不在这儿。 这个我解释一下，就是这个学术这个难度啊，跟刚才你看我们刚才几位老师说的那个难度都很大，但是几位老师说的是演奏演唱难度，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江河万古流郑阳老师生协奏曲这个乐章是学术难度，学术难度就是作曲技术的难度，或者是我们从这个听觉角度来讲啊，我们更好理解的什么，就是这个乐章里头有很多我们平常意义上跟我们平常意好听概念不同的一种音响，就是说它并不是用好不好听来评价这首作品的，而是丰不丰富，这首作品里我们在分析的时候有没有非常像我们写文章一样里面有非常多的一种创作的一种可挖掘的东西，这个学术难度指的是这个。 到这里我们不得不说在这部作品里面大家的挑战和变化都是非常多的，那另外其实我知道郑湘老师在这部作品当中也是更有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就是用细腔唱到了 High C， 我们的作曲家老师哈真的是把难度提高到了最高点，给您留了一个特别难的作业， 给我们每个人出了一道大难题， 这个 题 一般 还 没有词儿， 还没有词儿，这个我觉得是应该是第一次吧。 对，其实我还想说呢，就是我想唱词儿的时候吧，多少还能带点我自己的这个情绪，这一啥词儿也不让唱吧，确实挺憋得慌的。但是后来我说其实就像那个无声胜有声一样，这是无词儿胜有词儿。民乐器的演奏方式我其实不太懂，但是我小时候是学过钢琴的，我知道在钢琴上 C 调是最好弹的，因为它没有半音，没有这个黑键，弹起来是最好弹的，所以当时他写了一个 C 调的时候呢，我说哎，这个调门好，这个调门如果我在那个键盘上我自己可以试一下的时候是没有黑键的，但是后来发现我唱到那个最高音的时候呢 弹起来简单唱起来难， 我唱不上去了，因为家里面呢那个隔音又害怕吵到邻居们，所以我在唱最高音的时候我都不敢用我所有的力量去唱，所以就唱不上去，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坏了不行，这个调好像有点高。就在第二天马上就要试音了，就要跟乐团要合奏了，就是大家一起都练完了，他们乐队都已经练完了，就把我镶进去就可以了。然后我临时突然觉得这个调门好像有点高，上不去。然后呢，他说不要紧，他可能也是怕我担心，就给我一颗定心丸吃。他说如果你要实在上不去的话，我们降半个调也是可以的。我说降半个调，那他说但是当然了，大家的乐器那肯定 得重新排， 对，就得重新弄， 就是这个调性的难度对于乐器演奏是不一样的 啊。 然后那个我说大概我好像是理解这里面的这个概念，然后还这么大一个乐团，如果因为我这个 他再重新再调整一遍，有点麻烦。 你就硬着头皮上 了。对，我就硬着头皮上了。然后呢，那天特别有意思，恰巧我父亲在家，那个中午正要睡觉的时候，然后午休的时候，我说别睡了，起来听我唱一唱哪个调好听。然后我就先唱的是 C 调了，然后又唱的是那个矮一点的那个。然后我父亲说。他也给我鼓劲儿嘛，他说你这样好了，你还是唱那个高的，因为这样对你有挑战，有难度。 父亲也挖了一个很大的坑啊， 父亲也是京剧演员，他说再有一个，我们演员都知道有经验嘛，就是如果我们在舞台上的时候，那个人一兴奋起来的时候，容易觉得调低。啊，比如说你平常唱这调门吧，觉得有点高，可是在那个舞台上你人一兴奋，这会儿就我们有时候说 我还可以唱 像打了鸡血一般，然后那个对就上去了，就很有可能你就上去了。哎，我说也有可能是这样，我说那就这调吧。第二天去了之后呢，因为这个我们京剧演员他的那个嗓音是需要提前要稍微开一开声的，如果要是唱不是特别高的音呢还好，像我们平常有一些经验了，但是这个是不行。可是那天我们在那个民族乐团的那个排练厅，人家屋里那么多的人都在排练前面的曲子，然后那个楼道里呢又是一个公共的区域，我也没法去开声，我就那会儿急的人到处找可以开声的地方。后来我就自己拿手捂着嘴，然后就这样自己在那儿喊。哎，然后过了一会儿进去一试，反正我真的觉得挺到了我极限了。那个李团长特别有意思，本来我们这个叫戏曲女声与那个民族管弦乐是吧，然后直接改成了叫戏曲 女 高 音 与民族管弦 乐。真的 高、啊、那确实是高、 戏曲女高音。你要说大运河这整部作品好听，但是我就说更多人评价是最好听的里面就是这个醉千秋，这个就这一段、 这的确是非常动情的一段啊，而且它的旋律也是朗朗上口。 其实最开始设计的是六段音乐，后来加了两段，哪个呢？一个是黄金水道，还有一个醉千秋。最开始想碰戏曲这一段， 为什么？因为难吗？ 因为它比较难，不容易。就因为戏曲这个行当，他说的规矩多，你要一碰他们东西，好多人就会跳出来说你这个啊， 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你要为什么这么弄，是吧？所以我们比较顾忌这块。但后来一想，其实大运河的八个省市戏曲元素太多了， 就是没有办法避开的。 对，包括你徽班进京，你的昆曲，包括这是山东都有戏曲。所以我们最后说还是要写，那怎么写？最后研究说无词，然后把这些戏曲元素综合在一起，你听它其实哪个戏种它都不是，是吧？ 对。 不是哪个具体戏种，就是一个戏曲。因为中国戏曲博大精深，有那么多的种类，我们浓缩到一起了，然后没有词。所以这个就我就觉得他一下突破了我们原来对戏曲的一个想法。还有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其实都写上了，最后名字都没定，我们起了无数个名字。我们就想这个名字让大家一看一机灵，结果我们的撰稿万哥老师说醉千秋，所有人一机灵，这个就对了。 其实我们明年我们大运河的这部演出还会在应该是七个省还是八个省还会继续巡演吧，李团。 是这样，我们我也说这个大运河这部作品呢，并不是单单是给北京民族乐团创作的。我觉得大运河流域有八个省市，另外七个省市的院团长，我们在首演时候都请来了。都请来之后呢，演完当天我们就搞了一个座谈会，大家也提了很多意见建议。当然我们需要这部作品越来越好。后续呢，郑阳也做了很多的一些调整，微调。调整完之后呢，我们现在跟其他七个省市的院团呢，也想明年在七个省市分别搞联合演出。就大运河这部作品会在另外七个省市都搞联合音乐会。 那我们北京还有吗？ 北京还得有啊， 那是还得有、啊， 北京必须得有。 嗯， 我们目前也是跟大剧院定了明年十月份，就是咱们北京的运河文化节，基本上在十月份。那会儿我们会在国家大剧院再次上演这个，但之前我们还会有演出，包括在北京也还会有演出。 那这样吧，我们在最后呢，我们请每一位我们今天的嘉宾用一句话来推介《大运河》这部作品，大家会怎么说呢？我们先请李团。 用音乐的形式宣传《大运河》，但是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关注、喜欢民族音乐。 民族管弦乐交响诗《大运河》就像一次奇异的旅程一样，带着我们大家在音乐的世界当中去寻找我们悠远的、伟大的中华传统文化的这种魅力和无限的风光，相信大家一定能够喜欢。 大运河，你来听了一定不会后悔。 想买东西， 买不了吃亏，买 不了上 当。 就是，你坐在剧场里，就像置身在运河边。请你走进剧场来听来看这样一场大运河，然后一定要来听我这首无词歌。 关注北京民族乐团原创作品大运河，让水精灵带你由南至北领略大运河风光。 请观众朋友们走进音乐厅，来现场去听一听饱含着作曲家的才华、演奏家们的热情与心血和北京民族乐团这部大制作的大运河。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呢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我们节目的所有内容了，也欢迎大家锁定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周末版的大城小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拜 拜拜。

到午，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呀、啊，哎，真辛苦，出门堵。